年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7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准时收听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节目开始了，又欢迎所有的听友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同时呢，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视频资料还有图片资料，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坐地日行80000里的话，别忘了动动手指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节目的全部精彩内容喽。除了关爱青年计划的方式，您还可以搜索一直播平台上找到活力982，以及微博上搜索活力982，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这里呢不但有美景，而且还有美人。美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熟悉的一个德国奥地利合拍的影片《茜茜公主》其中涉及的足迹。而茜茜公主所到之处呢，到处都是美的化身，而她本人就是一个传奇故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分享的将会是我们跟着茜茜公主的足迹一起探寻美丽的城市维也纳。因为最近呢有一个网络评选，这个维也纳也当选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排行榜榜首的位置。光听这个排行榜的数据就知道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美丽舒适而且放松的地方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跟着茜茜公主的脚步，咱们一块探寻一下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今天自己说肯定不专业，所以呢在下面的时间要为大家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跟着茜茜公主一起探寻维也纳的两位来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奥地利国家旅游局的沈林，欢迎。 大家好。 欢迎沈林，给我们带来一些特别全新的资讯。因为对一座城市虽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每次聊起来都会有全新的发现。另外这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老朋友，旅游达人郝曼宁，欢迎曼宁。 大家好。 欢迎。那今天的节目呢，照惯例还要首先进入我们的一个资讯小板块，潮流风向标。 在这个资讯小环节呢，我也邀请两位嘉宾加入到我们这个了解本周的大事小情的环节，咱们一块聊聊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8月20号，由文化和旅游部外联局主办，中国文化国际旅行社、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中国文化译研网承办的2018年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合作研修班就在北京开班了。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41名出版翻译界的代表和汉学家在北京、天津参加为期6天的研修活动。这个开班仪式上啊，与会的嘉宾分别从文学翻译、出版交流以及网络文学发展的角度介绍了近年来中外文学翻译出版交流的情况。研修班的这些学员代表呢，交流了各自所在国翻译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情况以及个人的心得体会。这次研修班活动期间呢，学员们还将分别与我们熟悉的作家像余华呀、盛可乙、阿乙还有马伯庸等中国作家学者围桌共话，共同参加并参加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数据库的发布会，还有国际童书翻译出版研讨会，还有中国出版机构的路演，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汉学家翻译作品交流会等10几场多场活动，全方位的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学，感知中国的文化。此外呢，研修班还将会在天津图书馆举办主题活动，与天津的出版界人士进行专项的交流活动。其实听上去这个活动离我们有点远，但是其实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当天我去采访的时候就介绍啊，有很多中国特色文化的作品当走到国外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翻译困难和瓶颈的问题。比如说我相信包括两位提到奥地利的时候，当地说德语嘛，那德语的一些作品翻译到中国语言的时候，不是一定有特别合适的语言来互相翻译，对吧？所以对于翻译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对的，对的，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的这种著作吧，从那个原本的语言，然后翻译到中文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转译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确实翻译工作确实是一个难题。 嗯，我记得那天那个现场啊，有一个领导讲话开玩笑就说，比如说我们在提到"一带一路"工程的时候，当接近尾声，我们就说哇，这个工程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和大家见面，有一个大的项目和工程要开启，这个让我们所有人都很鼓舞振奋人心，因为他的胜利开始和开启。然后有一个法国的一个翻译家就说，这个翻译过来感觉就是这个事儿已经办不下去的意思所以完全是两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语言的不同和语言特色，特别需要翻译家能够接地气的用本国的语言来诠释出来。 对的，对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翻译本人可能对当地文化的这个了解更深入的话，对这个翻译工作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 嗯，所以我们也希望以后这个奥地利是不是引进一些多的当地的文学作品进来 大家多去奥地利的话可能自己都能成为翻译家了。 真的假的？那么难沈林说的特别好你一会儿教我们两句啊好，我们了解下一方面的消息，聊聊咱们北京城里的事儿。中轴线文物腾退加速，天坛核心游览区日前实现了居民腾退签约率100%，这是继东城的清华寺27社稷坛文物腾退项目之后又一在签约期内顺利完成的项目，也实现了中轴线遗产区范围内重点文物腾退的良好开局。年内的东城区将基本完成太庙内住户的腾退，推动这个京师大学堂还有故宫西华门屏风楼等文物腾退的前期工作。东城区呢已经成立了中轴线的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编制完成东城区落实中轴线申遗工作的方案，所以今年下半年呢重点加速中轴线沿线的综合整治工作，聚焦天坛周边、前门地区、故宫周边、南锣鼓巷还有钟鼓楼周边的5个片区，突出永定门、正阳门、故宫、钟鼓楼等11个文化遗产点，开展26条大街和398条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提升，推进南锣鼓巷保护复兴和地铁8号线鼓楼站的织补项目，提升区域的环境品质。同时呢，还将完成这个雍和宫道国子监、还有北锣鼓巷、张自忠路南、张自忠路北、东郊民巷、鲜鱼口6片历史文化街区风貌管控措施导致的编制，实现东城区历史街区风貌管理管控至全覆盖，继续推进前门东区、南锣鼓巷、东四3条到8条，还有张自忠路的路南，也就是隆福寺那一片，东四南 还有雍和宫到国子监六片历史文化精品区的保护复兴，使之成为集中展现旧城城市格局、胡同肌理，还有建筑风貌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街区。以后估计到那片儿呢，就是就像游客游览区一样，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看到的是文化遗迹，可能真正的居民住户现在慢慢随着腾退，可能已经看不到了。但是那种假装在那生活的游览项目，将会让我们通过现代化的手段再现老北京城里面的肌理文化，所以可能是又是一个新的地标景色吧，对于游客来说，总之还是一件好事情。好，下面我聊聊这个稻城亚丁景区正式实行有偿搜救这件事儿。其实对于很多的景区来说，这一点我们今天和同事探讨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借鉴一下。因为8月21号，四川省的甘孜州稻城亚丁管理局发布公告，正式发布了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有偿搜救制度。这制度内容呢，就是景区实行有偿搜救，分不同的区域，搜救费用是10000起。稻城亚丁管理局公布的有偿措施制度显示呢，这个制度适用于在这个景区非法登山的人，还有非法穿越等户外活动，以及未按照规定线路区域旅游而发生事故的人员。比如说在记者采访当中呢，就采访到当地管理局法规科的一位副科长王飞，就说制度出台是基于每年因为搜救非法登山还有穿越者呢，就是当地管理局都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财力。这个制度出台前呢，是咨询过专门的法律专家，进行过多次的调研，考虑到有偿搜救和人道主义救援共存的问题呢，主要就是想通过收费对非法穿越者起到震慑警示的作用。每次搜救的规模有大概30人左右，而搜救的费用都是低于成本价的。因为今年8月15号，这个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就发布了这个禁止非法穿越的公告，但是还是近年来有大量的游客私自组织团体或者个人经过多条线路穿越至这个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为截至目前，因为地势复杂、海拔高、缺氧等因素，已经造成了6人死亡、1人失踪。所以对于这件数据来说呢，希望用这个政策法规来控制更多非法的人，千万不要对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充当户外旅游者。我觉得像奥地利这种户外资源那么丰富的国家，尤其像欧洲人也喜欢大自然，他们喜欢徒步和穿越，但是你发现就是我们国家很多驴友啊，在某种意义上不算真正的驴友，可能你就一拍脑门觉得喜欢就去了，但是你对自身条件也不了解，觉得什么都行，到那儿还让你不让你走这条路，他就专门去那条路走。 我觉得这个刚才苗轩说的这点就是特别对，像现在奥地利这边我们讲就是自然资源，如果你要是穿越呀或者是徒步这种，其实都要请向导的。就是说你自己可能是一个资深的就是户外爱好者，但是仍然要请向导，因为向导呢会对当时的这个天气啊地形的这种突发状况比较了解，而并不是说就像一拍脑门或者说觉得我的身体情况装备好然后我就去了，他主要是这样。 哎，像这个奥地利的这个自然资源这么丰富，然后山又高，是不是有没有中国游客去那儿就突然遇险的这种是案例？以前 我目前看没有这种，就是这种 是不是因为特别的高，确实在国外就不太敢自己贸然上去。 我觉得就是这种忽然的挑战这种高极限的，可能就是说他自己他也上不去，是因为当地他可能也有一定的情况，比如说雪下的很大，或者地势今年雨下很大，他都会有一个封山呀，或者说是一个障碍这么一个管理的情况，然后呢你自己呢说去上去可能也是可能性也是不大的，这是 而且你一看装备可能人家这个山上的管理人员一看，您别上去，就人家就管了，是不是？ 对对对，有这么一种情况。 但是有的时候就在境外吧，大家可能就震慑力强一点，就不太敢试法。但是在国内就真的敢上去，而且告诉你这条路封了，这个此路不通，他们就非要走这条路上去。结果确实，我其实能理解稻城亚丁的这个景区采取这个有偿搜救。每年呢，由于自己贸然上山造成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这个浪费，因为都是管不住自己。导致的，所以可能呢一罚款一花钱可能能震慑一些。希望大家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了解自己，不要千万不要干一些就是超出自己极限的事情。好，我们下面再了解一下黄山帐篷宿营实名预约的情况。从9月份开始，就过两天啊，游客在黄山风景区 帐篷宿营将会实行实名制预约制，因为黄山风景区修订的宿营帐篷经营与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帐篷呢就会由景区的帐篷综合服务中心统一提供相关的综合服务，搭建区域呢暂定化为北海、天海、玉屏三个片区的7个点，总容量是320顶。黄山风景区呢对于帐篷的宿营实行实名预约制，自备这个帐篷宿营者和租用帐篷的这些人呢均应该在进入景区前就已经向景区的宿营帐篷综合管理中心预约，并在预约的指定区域搭建帐篷。宿营帐篷搭建时间是18点，也就是晚上的6点到次日早上日出前。这个日出前就说明了随着季节的不同，需要您这个把这个帐篷赶紧撤了的时间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据了解呢，游客自备帐篷在黄山风景区宿营仅限单人、双人的2种帐篷，禁止搭设大型的宿营帐篷。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这其实跟上一条消息有点像。我们现在出这么细的这些细则的原因，都是还是有很多人以身犯险的，导致了一些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呢，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哎呀，这个新闻资讯就是差不多这样了。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应该聊到咱们的正题儿。现在呢，咱们就跟着西西公主去探寻一下美丽的城市维也纳吧。正式进入我们下面的玩转世纪。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杨山带您玩转世纪，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刚才节目一开始啊，咱们提了一个小引子，就是什么呢？维也纳在今年已经是第9次登上了美式生活质量调查排行榜的首位，并且第一次占据了 EIU 全球宜居城市排名。这个排名也是这个2018年8月份，也就是这个月份刚刚出炉的，这一次登上了头把交椅。在这两个区域内的最高声望和影响力的排行榜当中呢，维也纳也是遥遥领先，而且在国际上维也纳的很多数据和排名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所以对于这一次又获得了这个最宜居城市的称号，来自于奥地利国家旅游局的沈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评选。 啊，就是关于这次这个评选呀，其实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呢，它就是这一次维也纳就是位居榜首，但是呢，它其实在以前的这个8次的过程当中呢，也都是排名第二，就是处于这个墨尔本的之后。然后呢，比较有趣的就是呢，这一次高居榜首之后，那个墨尔本的市长还亲自的就写来贺词，跟说：“哎呀，恭喜！我也觉得维也纳这个地方特别不错。”所以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讲，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吧。然后呢，就是我们借着就是这个机会呢，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去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一个生活的角度，然后去了解一下维也纳这件事儿。 曼宁以前也是去过奥地利维也纳的哈， 对， 你印象里这里确实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吗？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当时转发了这个消息，然后朋友圈里面我说真的是很名副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非常愿意就是在维也纳生活一段时间， 实至名归哈。其实你在那里的感受就是心内心很平静，对不对？ 是这样，我觉得维也纳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因为它从历史上说它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它很古典，然后它融合了欧洲最丰富的巴洛克和洛可可的建筑，包括它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你到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讲出很多故事来。同时它又非常的现代，因为现在它的房租在欧洲还属于不是那么贵的一个首都城市吧，所以它汇聚了很多的艺术家和创意人士，它就有很多的比如说画廊啊，一些设计师店铺啊，这种古老和现代互相穿越的感觉是我特别喜欢维也纳的一个原因。而且它又很宜居，它离自然很近，它又有很多音乐呀，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其实维也纳这个城市对我们来说，最开始认识它，就我们这一代人其实真的是跟西西公主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因为在这些老电影里面看到那些场景啊，甚至是一个特别传为佳话的爱情故事啊，让我们对这座城市都感觉充斥着神秘感。一直说长大了要去这个城市去看一看。这应该也是当时其实在西西公主生活的年代里，她也是非常喜欢这座城市的。这座城市就像刚才曼宁说的，它既有 文化的部分，还有建筑啊，这些都是人文的部分，当然有美丽的景色，周边还有很多小镇值得去探访。所以我想知道沈林，作为你其实是旅游局的工作的一员，你从工作和出差包括自己生活当中，你对这个维也纳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印象？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 谢谢。 因为人特别好呢，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太想说一个官方宣传的角度去告诉大家维也纳多么多么好，因为这个就比较怎么讲呢，就是不是很真实。我就讲一下我自己就是个人出差还有每一次到维也纳的这个个人的感受。我就觉得每一次其实我出差的时候呢，就很多工作在脑子里面，而且大家知道就是飞到欧洲时间也很长很长。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到维也纳呢，都有一种总有意外惊喜。这意外惊喜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呢，到了机场，然后我们知道从机场呢，你进到室内有很多的方式，然后你可以坐大巴，然后你可以坐地铁，你可以打车，然后但是呢，我相对来说每一次呢都是坐地铁，因为那个交通是非常便利，相当于一个快轨。然后那个快轨呢，我记得为什么叫心情愉悦或者说有惊喜呢？它首先是来的时候是迎面那个绿色的车，然后上车之后呢，它车上还有音乐。然后那个音乐是一个古典音乐，然后呢就让人感觉到，哎，就是你虽然就是维也纳音乐之城的这个概念呢，没有谁给你介绍，但是你一到那呢，哎，就感觉到，哦，这个车还有音乐，然后这是一个给人感觉就是心情愉悦的一个点。还有呢，就是维也纳的机场呢，其实并不大，就是跟咱们这个 T3 的这种大型的这种 没法比， 没有办法比。然后呢，但是呢，它是为人感觉到一个舒服的地方呢，就是你到了之后呢，你走到取行李那个地方的时候，它有很多墙，然后你能看到呢，就是有，我记得有一年是做了一个施特劳斯的一个曲目，整个把它绘成那个电子墙。然后呢，你虽然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非专业的一个音乐人，但是能看到，哦，这个是一个起码能知道这是一个施特劳斯的东西在那边，然后也能看到它的一个像曼宁提到的一个古典和现代的结合，因为它做的是一个电子墙，就那些音符啊你能看到它在动。然后呢， 是吗？上面画着五线谱。 对，它那个是一个电子的墙，所以呢它的这些古典和现代呢其实就是融入到了人们生活的本身，包括交通的枢纽，包括一些非常简单的城市的展示。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给人第一个从视觉上和听觉上一个非常大的感受， 就是你一下飞机就有这种奥地利元素就出现了，是吧？哇 啊！我接沈林说的这个，他提醒我了，因为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时我们在维也纳等车的时候，那个公交车站的宣传牌，就我们说的广告位吧，上面都是印的是在当时在维也纳的各个美术馆和画廊里面正在举行的展览 啊。 对，就是你每一个人在城市里穿梭，你随时就可以了解这些展演信息。 文化公告牌， 对，而且那个做的非常的精致，就是很像我们的一些杂志的那种质量，根本就不是像我们在北京所看到的一些手机的广告啊，是这样的。而且你会觉得那个人在其中的感觉非常的和谐。我说不清楚是因为在维也纳生活的人比较有那种艺术气质啊，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认为这是一个你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艺术啊还有这些美的东西的一个城市。 哦，听上去就是可以感染人，对不 对？ 就感觉它其实是一种文化气息， 就在每一个角落里时时处处都在提醒你。 因为对于游客来说，不一定每一个人对这个音乐艺术都是很专业的，我们可能有一些人是门外汉，有一些人是爱好者，但是当你到这个城市市里，就刚才曼宁提到的这些公告牌的元素呀，包括大街小巷的这些演出信息呀，都可以让你感觉到这个城市是一座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 对，像你说的一样，就即使是对音乐并不感兴趣，但是你会想要去了解它，因为时时处处都在提醒你，你现在在维也纳呢，你应该去多了解一些。 天哪，我觉得能感觉到这一趟旅行是一个多么的艺术气质融合的之旅。 对，任何一个人都会成为古典音乐和现代艺术爱好者。 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说了维也纳就是掀开一个小角，看到它的文化和艺术的部分，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城市，因为它还是有很多独具特色生活的部分，比如说美食。尽管其实德国奥地利的美食啊，相对法国那些不是一个套系，但是奥地利的美食说实话要丰富的多，无论是甜点还是主菜。茜茜公主其实虽然人家瘦，但她也是个吃货，是不是？ 对，这个茜茜公主其实对这个美食的要求还是自己有 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嗯， 因为我们讲就是说，刚才苗山也提到了，他可能跟这个法式啊，或者德系啊，还有意式的这些有一些区别。但我们讲，其实这个欧洲这个饮食文化发源地，我们可以讲就是哈布斯堡王朝。 嗯， 然后但是西西公主作为一个哈布斯堡王朝里面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吸引的点，所以呢，当时在他的时候，他也搜集了很多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各种美食。 嗯， 然后呢，借着这些源头，可能最后就变成法餐，变成意餐。 哦， 然后呢，包括这个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讲，就是在你去了维也纳，我们讲有一个就是你一定不会点咖啡。为什么呢？你说我要一杯 latte， 然后它是没有的。嗯，然后它有一套自己的咖啡的系统，然后是沿用了当时的一些古典的咖啡的制作的方法。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现代的部分，就是我们说这个去这个大的都市，这个大的都市呢，不但能够尝到这个维也纳自己的美食，奥地利的美食，其实各国的美食呢都是有的。 嗯， 希腊的呀，然后这些其他国家的呀，土耳其的呀，然后在维也纳这个城市都是有的。 嗯， 非常多元化。 所以今天我们的旅行呢，不光带给您就是艺术和文化，如果您不懂的话，千万别觉得门槛高，因为这座城市无论是吃穿住用行，处处都渗透着文化的气息。让我们今天呢，随着西西公主的脚步，一起探寻这座美丽的城市维也纳。这里是玩转市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从下个时段开始旅行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丰富的图片视频资料了。稍后见喽。 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收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呢，就是要跟着西西公主一起探寻一座美丽的城市维也纳。再次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位是奥地利国家旅游局沈林，欢迎。 大家好， 欢迎沈林。另外这一位也是我们的旅游达人郝曼宁，欢迎曼宁。 大家好。 两位呢今天要一起啊，通过自己的旅行经历给我们展开一座美丽的城市。为什么要跟着西西公主呢？因为西西公主对我们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她，虽然她不认识我们。而且我小的时候真的就认为是罗密施奈德就是西西公主，她简直是我心里这个西西公主完美的一个形象。直到长大了，有一次我在学校的图书馆真的看到西西公主的这个真正容颜的时候，我发别诶，他们俩其实一点不像。但是我还是不愿意相信这本书。 你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了。 对，因为就是那个样子，就感觉每次提到这四个字就是施耐德的那个样子。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在西西公主生活在奥地利的岁月，维也纳是不是她最爱的城市？ 我觉得西西公主一定是她最爱的城市，但是所以她怎么讲，就是她因为嫁到了那个相当于是嫁到了那个奥地利嘛，然后我觉得她嫁到了奥地利呢，其实她就是作为一个她的生活的选择的城市，我觉得肯定是他非常爱的，到处都能看到，包括他自己，包括后来的人们在维也纳这个城市在继续搜索这个西西公主足迹的时候，都能看到西西公主在维也纳的点点滴滴。 而且就是很多史料记载，西西公主就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也是一个吃货，虽然也不胖哈，所以呢就是吃吃玩玩乐乐她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跟着西西公主玩，应该这个线路肯定是没问题的。上个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那个沈林从就是自己的感受吧，印象里就是不是官方的啊，就自己的感受描述的这个城市。曼宁也分享了以前去奥地利旅游的时候对这个城市的印象，那在官方上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奥地利这座城市。 从官方上讲，刚才我们首先就提到了这个 这个维也纳作为奥地利的首都、 嗯、 那么它的交通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宜居城市、 嗯、 那么获得了这个宜居城市首位、 嗯、 刚才宜居城市首位这点我还可能还想再多说几句。 好、啊、 然后它这个宜居城市呢我们刚才有几点没有提到、 嗯、 一个是呢它的绿化率、 嗯、 这个绿化率呢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给大家，就是说如果你在维也纳步行3分钟就一定会看到公园或者是草地、 嗯 啊，这一点是大家可以就是说自己亲测啊，亲测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因为我们讲其实就是在这种火车站周围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比较难去规划的地方，但是在维也纳仍然呢做出了这种城市的规划。而且我记得在现在是2018年，在2016年的时候它又增加了一个概念，就是在所有的绿化地里面它都覆盖了像那种 WiFi 这种城市，就是说你到那个绿化地你可以进行城市向导，你连上自己的手机，然后呢它就能告诉你你现在是哪，然后呢旁边有哪些景点，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特别方便的地方， 城市导览， 城市导览有这个东西。 哦，这个是你们旅游局做的吧？ 这个是维也纳就是城市规划的时候、 哦、 然后城市觉得就是说维也纳提升这种城市便捷的绿化的同时呢也方便大家就是说来到这城市，哎，我现在在搜索的公园是哪个公园呀，或者周边有哪些景点呀，然后这一点绿化率，然后呢便捷的这种 WiFi、哦、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对于游客来说。 对的，这个就特别的好，包括咱们一去咱想照张照片然后就可以直接上传到咱们这个微信啊或者微博呀、啊、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哇，这个导览会不会说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维也纳网红拍照地不拍一张你怎么能走呢反正城市导览对于就是很多游客来说，与其像以前我们拿本工具书，现在就随时利用网络和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搭上会越来越便捷，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措施。 是的，是的。 嗯，然后呢维也纳这个城市除了它是首都以外，刚才也提到它是文化之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特别熟悉的就是金色大厅、 嗯、 就好像不得不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嗯嗯， 尽管白天去我还真不知道白天现在开门吗，可以参观吗？ 金色大厅啊，白天的时候是这样的，其实白天的时候是可以进行参观的、 嗯、 但是呢很多我们的愿望是我们不但想参观，我们还想看一场演出。 嗯，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就是要大家就提前做一些准备了，因为金色大厅啊它是有一个演出的表，它是有比如说在哪个时段做什么样的演出，然后这个在金色大厅自己的这个官网上也是有的。而且呢就是我们讲其实那个金色大厅是我们一个大家经常叫的说法、 嗯、 但其实并不存在金色大厅的这么一个东西 哦，这不是官方的名字。 这个我们就是跟那个曼宁在这边，我们就是特意的要是告诉大家，其实它是维也纳的一个音乐协会。 嗯， 它是一个音乐协会、 哦、 然后呢只是说呢就是哎，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好像大家叫着叫着就变成金色大厅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说到这儿插一个就是特别奇特的记忆、嗯、当时我跟沈林在一起穿过那个维也纳的金三角，是世界遗产吧？对，它被评为世界遗产。然后突然之间，因为那个是大概下午5-6点的时候，整个金三角都是金色的，是真正的金色的。然后我当时就发出了惊呼，沈林说维也纳就是这样呢。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整个城市每天下午都会笼罩在一片金色之中，所以说它的这个著名的音乐地标会被叫做金色大厅，这是我的猜测。 就是阳光下、 嗯、 是不是尤其夕阳特别的美， 而且还敲起那个钟声，就是感觉特别的神圣、 哎、我们来看看图片啊，之前从两位那儿搜罗了一些照片，我们首先看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标上的金色大厅。哇，你看里面这个色调整个都是黄色的、 嗯、 也是我们熟悉的新年音乐会，可能是一个好像没哪怕看一眼不看整场也得看看今年的这个音乐会是什么样的，要不好像不叫过新年是不是、 嗯嗯、 而且我相信每年一定有数以万计的音乐爱好者会想办法上金色大厅，就是买张票去看新年音乐会，尽管买不着吧。 这个新就是非要在这个金色大厅听这个 新年音乐会， 迟早我们讲叫一年之前要订， 就是今天1月1号看完音乐会我立刻就买明年1月1号的票、 就是这个。 然后所以就是说我们说真希望就是说不这个因为它一票难求，我们也是这么讲的。其实维也纳呀，就是像曼宁说，它是一个就是音乐到处都有这么一个城市、 嗯、 而且它的乐团其实就是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就随便拎出来一个乐团那都是一个国际水平、 嗯、 所以要是想看这个新年音乐会啊或者是类似的这种演出，我们不必非就是说在 金色大厅 这边，我们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哎，比如什么呢？ 比如说维也纳，我们最具那个特色的有一个那个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哎，这里有图片， 图 给大家 看一下， 这是从那个外观拍的。 哎、就这张，这个就是国家歌剧院的这么一个外观。然后这个里面啊， 嗯、 就是也可以看这种，它可以看音乐会、 嗯， 也可以看歌剧。然后呢，最最最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大家一想，哎呀，我要去看歌剧了，这个东西是不是特别贵啊， 嗯、 或者特别难的？ 对啊。 然后，但是其实不是的，就是维也纳这个国家歌剧院，如果我们去买就是普通的站票啊、 嗯、 我们就是说 还有站票， 有站票它只有3.5欧，3.5欧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就是30块钱人民币 都不到， 一杯咖啡的钱都不到， 还卖站票我以为只有相声里说卖挂票卖站票，真的有站票。 它这个站票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就是方便你说哎，我走到这儿我就是想听一场歌剧，我就进去了、 嗯， 它是这种性质、 哦、就路过就可以进去、它是也不管是座有没有卖光，你就说我就想买一张站票就可以买得到， 是这个意思、 哦、它有一个规定的区域嘛，就大家必须站在这个地方， 有这个站的区域，然后它也是按区域来卖这个票嘛、 嗯、 然后呢所以就是大家随时走着走着然后散散步，或者说过程当中哎呀我就今天明天我可能就要离开维也纳，但我特别想在维也纳体验一下，然后呢我觉得去这个国家歌剧院呢就是一个非常好又非常就是适宜的这么一个选择。 这个站票只有国家歌剧院有是吗？ 不是，像那个国家歌剧院呀人民剧院呀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哦，金色大厅肯定没有吧。 金色大厅这个应该是坐不下才让你站着。 金色大厅就是你全款都未必能有地儿、嗯、是吧。哦，所以说其实在奥地利境内有很多剧院都是有站票的哈。哦，以后下次买票的时候如果 先看有没有 不是那么专业的是吧，就比如说真的有爱好者那你要看整场、 嗯、 但我们不是特别专业，我们感受一下听个半场、 嗯、 或者是听听不管今天是什么剧目就要感受一下现场的话，那站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哎，这个真是一个好信息， 特别好。所以就是它也是我们讲就是再回到这个维也纳宜居城市这个点啊、 嗯、 就是它的所谓的就是我们讲高雅艺术，但是它是低门槛。 嗯， 低门槛呢就是说呢一个是方便就是市民去看，另外一个你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讲或者旅游者来讲的话，它虽然这个东西听上去呀歌剧什么的，但是它的门槛很低，就是让你去看，让你去接触，然后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它的宜居城市的一个点，文化的点吧、 嗯、 算是。 我知道其实像奥地利德国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啊就是喜欢到他们买年票对吧， 对， 这个音乐会剧院的年票，然后全年可以你要愿意可以天天去听，所以这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是这 样子、嗯、哎呀有机会去路过的时候你感受一下啊。这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两个剧院，一个是大家很非常熟悉的金色大厅，另外就是国家歌剧院，应该是一个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转转的地方。那下面几张图片呢基本就是维也纳的一些城市的这个概括图，中间这条河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张图啊是那个多瑙河、 嗯、 是多瑙河，就是我们讲的是一个从郊区吧或者说从一个航拍的这么一个、 嗯、 一个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多瑙河是贯穿维也纳这个城市的、 嗯、 啊。 多瑙河其实整个贯穿了东欧啊西欧啊很多个国家和城市，然后蓝色多瑙河这也是施特劳斯的一个名作了，所以你说就不用站在高处就站在河边，你 就能体验 对吧，就能体验当时施特劳斯的心情。然后下面几张图片应该都是来自维也纳，我们感受一下它的城市。哎呦这个大草坪，这就是刚才沈林提到的这个城市里面的绿地的概率就是植被率很高， 对，绿化率是非常高、 嗯、 然后呢这个其实并不是说这个草坪没有什么就公园呀，不是像很多其他公园可能很有名什么，它讲的就是一个城市整体的一个绿化率的事情、 嗯、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要是夏天去啊，然后我们甚至说到十月份就这个绿化率还是很高，还能看到绿色的草。 嗯，而且这个游乐园这个是哪个游乐园，还是我知道其实间歇性是有一些嘉年华是分季有的时候会搭建一些像什么这该怎么说呢、 哦、 嘉年华的那个车， 嘉年华的那个， 但是这个是永久的吧？ 这个其实它呀，主要这个是一直都有的，它是一个游乐园。 嗯、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有一个摩天轮，就中间最中间的这个地方，它是、 嗯、 这个摩天轮呢，就是维也纳的一个地标了，算是。 嗯。哎呀，随处可见这个城市。不过这个正好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提醒一下，欧洲男青年和女青年在骑自行车的时候速度很快啊，大家不要占用人家的道。 对，这个苗山说的特别特别对，就是那个他们骑得很快，然后是因为什么呢，他专门其实在这个维也纳他是有骑行道的、 嗯、 就人家其实是在自己的骑行道上骑，然后呢所以呢我得有步行道和骑行道、 嗯、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骑行道上呢就不会有路人嘛，所以他就骑得非常快，大家去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安全、 嗯、对，千万别占用人家道，不然人家就获得使劲的滴滴滴哦，不是滴滴滴，铃铃铃你。然后我们刚才看了几张图片，就是整体。哦，刚才其实曼宁有提到这个城市有洛可可还有巴洛克的风格、嗯，那下面这张图片应该就体现了它巴洛克花园设计的风格了。这个是哪里？ 这个就是美景宫。 嗯，美景宫。 这个美景宫，然后这张照片呢，就是特地选给大家的原因呢，就是一张特别好的照片，是因为美景宫它分上美景宫和下美景宫。 嗯， 等于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在上美景宫上站着，但是我们去看下美景宫。 嗯， 然后呢，这个上美景宫和下美景宫呢，经常也会有一些活动。这下美景宫呢，比如说我们今年特别的就是这个克林姆特展。 嗯， 克林姆特展整个就展出了这个克林姆特最有名的一些作品。然后还有他的一些生平，然后一般的这些展品都在下美景宫，而上美景宫呢，主要就是刚刚像曼宁说的，它有一些建筑性质的，或者说以前的一些遗留下来的一些遗迹在上美景宫。 嗯，那其实对于维也纳，我们刚刚看了几张图片就知道它有一些城市的地标，所以呢，我相信两位都去过，咱们顺着给大家就是数一数哈。首先，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美泉宫了。 对的， 美泉宫应该也是皇家的昔日夏宫，是欧洲最美丽的巴洛克宫殿之一。也是刚刚我们提到哈布斯堡家族大多时间居住在这里，而且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房间。很多的朋友去了维也纳都第一站可能都要去美泉宫。 对，一定要到。 啊，然后沈宁给我们介绍一下美泉宫。 这个美泉宫啊，就是有一个可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其实我觉得官方的东西大家可能都在我们的官网上或者渠道上都能见到、 嗯、 然后呢，但是我们今天借着茜茜公主这个主题就多说两句这个茜茜公主的事情、 嗯、 这个美泉宫呢有一个点呢，就是有一个茜茜公主套房。 哇， 这个茜茜公主套房呢，是真的是茜茜公主曾经住过的地方。然后呢，后来呢，我们就把它，当然因为时间很久嘛，我们把它保留了它的原始的风貌，然后里边进行了现代化的稍微的一些装修，比如像卫浴什么的。然后这个套房呢，是等于进去了美泉宫正门，然后呢它右手边，然后它有一个点呢，我们有一个叫做浪漫之旅。 嗯， 浪漫之旅呢，就是讲的什么呢？如果你预定的这个套房，等大家在美泉宫将参观完毕之后，然后呢，你一个人可以独享整个美泉宫，然后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呢？比如说，咱们就相当于故宫里边有一间以前的房子， 慈禧太后住 的房子。然后呢，你其他人你们参观完毕了，你们 交泰殿， 我一个人就在这儿独享了。他是有这么一个， 等会儿独享是说我可以住在这儿吗？ 就是住在这块，他那个套房是可住的。然后他是一非常非常大，应该是如果要是举办婚礼的话，是两家人完全都住在那个套房里是没有问题的 啊、 嗯。 住在一个套房里， 住在一个套房，因为他是以前就是给我们讲，给茜茜公主，他是一个套很多很多套房嘛，然后房间之间也离得特别远，它会有一个 butler， 就有一个叫管家，就是你摇铃、然后他就给你提供各种服务，就完全稍微的去复古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宫殿式的生活状况。 美泉宫现在还有一间房可以让大家住 住。然后我们在今年是2018年，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当时它开放了，实际上这个套房刚开始开放，然后迎接了第一位的亚洲客人，是来自于香港的，他是一个夫妇，也是那种结婚纪念，是20周年，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就订了这个套房， 在这个房间里感受朕的一天是吗？哎呦，这好好呀，听着就好兴奋，贵不贵啊？ 这个价格的话，其实我觉得跟国内的五星级酒店相比的话，并不是那么，它是一个晚上的话是600到700欧之间。 哦，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 对， 而且它是按房算的，对吗？ 没有按房 算。而且你要想想住整个美泉宫， 它是按那个就是一个晚上去算。 对，就是一个房间一晚，如果就我住十个人都没问题，都是这个价。 套房是这个价格，但是你要里边比如说要加中餐晚餐那些，就是餐费的那个就是单价，但是就光说是去 房费 就是600到700欧， 可以呀、啊！组织十来个人去那儿开 party， 一个人住稍微有点慌，说实话晚上。 对，但是他就是讲是什么呀，如果你要是咱们讲就是比较私人的这种宴会啊，或者私人的婚礼，然后呢你可以整个的就挪到那个这个套房或者美泉宫整个去弄，然后呢这个等大家都走了，然后这美泉宫就是你的了，然后你也可以来一个仿西西公主似的 哇，这个选择非常好。哎，是不是要也要早预约，因为只有一间套房 对 吧？ 对，要早预约的，就是要早，因为只有一间。 大家应该可以关注一下美泉宫的官网，应该是可以预约的。 对的对的， 一定要找正规渠道啊，千万不要瞎订，不要浪费钱，最后还没订着。哎呦，这美泉宫，这是我印象里最深刻的一个景点了。下一个地方就是美景宫，对吧？ 啊，对的。 美景宫呢，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将领，还有很多接待的大厅啊，还有什么什么的，这些还有一些亲王他们的宫殿，有着恢宏壮观的花园，被誉为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巴洛克庄园之一，而且在2001年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刚才我们也看到这美景宫的照片了， 哪张是啊？ 就是那个有一个我说有上美景宫下美景宫 啊，就是这张是吧？ 啊就 是、这是它花园的部分对吧？ 就是它花园的部分。嗯、然后这个美景宫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会推荐大家呢，它是下美景宫可能更有趣一些，因为它经常会有一些特展。 嗯， 一些维也纳的这些以前的艺术家的一些特展都在这边，然后我们也会推荐大家去的时候呢，就是租一个讲解器，然后现在都有那种中文的讲解器。 哦，还有中文的呢。 对，因为像刚才曼宁讲的，就是曼宁这边可能对这建筑的风格比较了解，比如巴洛克啊、洛可可什么的，可能我比如像我这个第一次去，我就这个建筑风格也不是特别了解，或者说这个具体的画作什么的，然后他这边租一个讲解器，他都会到哪儿会有一个讲解，有一个辅助。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好记的办法，巴洛克就是很美。然后呢对很复杂，洛可可就是过了的，比巴洛克更过一些，比如说它颜色更加红啊粉啊，然后呢灯光要更加暗啊，然后呢小细节呀、啊、更加就是少女心一些的，我个人觉得那就可以理解为是洛可可。曼宁刚才提到的美景宫你也去过啊、哦？ 嗯，其实还挺遗憾的，这两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啊，都没去过呀。 但是我因为把时间花在了其他的地方，还 发现了哪里？ 嗯，首先是就是特别要值得一提的是维也纳的博物馆区， 博物馆区， 它的简称是 MQ， 对 吧？因为这个博物馆区非常的让我意外，我原以为它就是一个非常正统的，有点像我们的故宫博物院，因为它是在离这个皇宫比较近的一个地方，但实际上它里面非常的大，你需要花很长时间，好几天都逛不完。它有那种非常正统的皇家的这种展览，同时也有非常现代的，同时它有非常聚焦的这种博物馆，比如说儿童博物馆。 嗯， 你如果带着孩子去的话，你孩子在里面待一天都不会觉得厌烦。 刚才我们那张照片是这个博物馆区的外面吗？ 对，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们刚才又点开的这个图片， 哎， 外面有很多这个紫色的这个，这是常年摆在外面的吗？ 对，它这个就是，它这就是讲，曼宁刚才讲的，就是说它摆在外面的这个就是 沙发， 这个对。让大家就是让去的人，他有一些就是一个蓝色的这个东西，这是一个蓝色的，然后他们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休闲呀。然后呢，其实这些本身的这些躺的还有这些座椅的设计本身也是非常有那个设计感的，就符合这个艺术 MQ 这个整个区的这个设计。 它这个博物馆区比较集中是吧？几大博物馆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对，它这个博物馆区非常集中。刚才曼宁提到的，它有那种就是古典的，古典的，然后呢也有现代的，然后还有这种主题性质的，比如给儿童的。然后我们讲所有的这些博物馆都是体验型博物馆， 对， 都是体验型博物馆，就是不是说我们讲就是那种挂了一些画呀，或者说是艺术作品，但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都是你可以有互动有体验的。然后这个情况呢，然后这个博物馆区旁边呢，就是它这前面区叫什么呢，叫 MQ 呢，它就是不但有很多的博物馆，它连当时旁边如果你去住的话，我们讲去这 MQ 的话，可能你真的要逛的话，可能得逛个两天到三天。 对呀、啊，这么多博物馆， 对它很多， 一天最多逛一个博物馆， 一天最多逛一个，所以它就有那种通票，比如说你可以逛三天，然后买一张票。然后呢，它旁边呢还有这种博物馆式的酒店，就是说你住在那个酒店里，那个酒店的装饰都是和某一个博物馆是相似的。然后就特别有趣，人 床头柜放了一幅画， 对，就是这种完全性质的，这个它跟那匹配的，因为考虑到游客他这个住三天，然后完全沉浸式的做这种博物馆体验。 哎，这个沉浸式体验现在渗透到酒店里，就你白天逛了一博物馆，晚上睡在这个博物馆的体验里。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维也纳博物馆区域是世界十大文化区域之一，这里呢不仅有知名的博物馆，比如说有这个列奥波多博物馆，因为这里有丰富的席勒的作品的收藏，还有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艺术大厅，这些都是吸引人眼球的地方。而且优雅而繁华的生活场景更加赋予了他们独特的魅力，游客呢可以在这个区域里感受自己或者喜欢的杰出的文化艺术，或者喜欢的画家的画作等等。我们其实知道这个奥地利以前有很多成熟的画家的一些作品分别散落在不同的博物馆里面，那这个博物馆区域的画作应该是比较集中的呈现。 对，这一点刚才苗山提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那个 克林姆特， 对，克林姆特有一个是他，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提到那个席勒的那些作品，然后他这个我们讲刚才那个在国家歌剧院旁边有一个非常大造型的那个粉色的兔子，然后到处都有一个兔子的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看视频里也有，就是维也纳你随处能见到这只大的兔子，然后这只大兔子大家就会去说这个维也纳和兔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其实讲的就是这个 Leopold 那个他那个博物馆里的一个展品。 哦，这个兔子是展品当中的一件很著名的展品哈。 是这样的。 哦，兔子在哪儿啊，我看看啊。啊，这个不是。这里是哪里啊， 我们稍等一下。哦，这个就是美泉宫。 哦，这是刚才那个花园，是它前面的那个部分， 对 是吧？ 对对。 哦，哎呦，其实真的这些图片看上去就是感觉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的一座城市，到处都有美景，有绿色。你发现这个城市啊，一旦绿化面积比较，怎么说呢，占地面积比较高，比率比较高的话，你就感觉这生机盎然的样子，绿色、红色、粉色，丰富多彩。这博物馆区对于很多的年轻朋友来说是特别要值得去的，因为在博物馆逛的时候，你会随处可见一些学校会组织当地的学生，他们会去课外活动或写生，老师带着讲解。如果有机会，如果旁边这个语言你能懂的话，蹭一蹭听也不是还是不错的。 对，进去体验一下也不错。刚刚我们提到都是体验性的博物馆嘛，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互动在里面。 刚才那个沈林提到了一个博物馆有通票哈，所以呢，我想顺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很多朋友想去专门去奥地利去逛博物馆的时候，有哪些方便的措施方便大家可以订到很多的票或者省点钱，有没有贴士？ 我觉得这边就是我们提到有一个总共的一个维也纳卡，然后这个维也纳卡呢就是分小时，比如说24小时，有48小时，有72小时的卡， 一天两天三天， 对对对，就这个卡其实我们就是推荐大家去买这个卡 城市卡 啊，因为我们自己去的时候，包括跟曼宁一起去的时候，我们都是买那个卡的。然后这个城市卡的便利呢，第一个是去博物馆它都会有折扣，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交通也是有折扣，然后呢包括餐厅就是吃饭这些东西都是有折扣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然后包括订酒店有一些酒店会跟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卡之间会有合作，而且这个卡呢其实是官方我们去推出的，它的所有的推荐的这些不论是酒店呀就是餐厅啊还有这些景点其实都是很有保障的，安全性也是很高的，然后呢又实惠，然后安全性又高，所以呢就推荐大家去用这个卡。 这个分24小时、36小时、48小时、72，没有36，24、48、72，它指的就是比如说一天有效期、两天有效期或3天有效期，有效期内是不是免费乘坐公共交通？ 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如果你去乘坐公共交通呢，你买了这张卡，然后呢你需要乘坐的时候需要打卡。然后他都会在地铁是有一个打卡机，然后你把这个卡呢就伸到这个打卡机里面，它就一个嘣就一小声，它就相当于打了一个卡，那时候就说明这张卡就开始计时了，它上面有一个日期。但如果比如说你买了说我今年就是又没有去，那你就可以留着它，我明年再用都是可以的。 什么时候用都行， 都就可以。 咱们从第一次打上时间开始算计时，然后你的票是一天的或两天或三天，它是从第一个印记开始计算时间的。 对的。 然后呢是包含了免费的城市公共交通乘坐，地铁啊、轻轨啊， 对， 还有巴士应该都是包括。然后里面是应该含几个博物馆，是免票吧应该也。 它这个你购买这个卡之后啊，它都会给你一个 说明书。 那个册子上面都会写上，比如说哪些博物馆是有一些免费的。然后呢，如果你相当于这张册子呢，如果你没有带，或者说是不清楚，你到了那个博物馆，你拿着这个卡，

艺术史博物馆，这是博物馆区里的其中一座，对吧？ 这个不是，这是 单着的， 其实离博物馆区很近，然后但是它就是自己单独的一个那个。 我刚要说，我刚要说这个那么大个儿，这个这虽然是很远拍了一张，但是都能看到，一天应该逛不完。 对，这个博物馆其实非常厉害了。这个博物馆我们就是外语有一个简称叫叫 HK 香港。 叫 KHM， 就是简称，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讲就德语的这么一个缩写。然后它呢就是一个里边非常多的都是一些历史啊还有艺术的展品，是一个欧洲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因为它这种是由非常专业的或者说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巴别塔，就是巴别塔那个东西就藏在里面。 哦，原作在这里。 对的。 哦，艺术史博物馆。所以基本上就是涉及到美术史，这肯定是欧洲最直观的，是吧？ 最直观的了。我们讲就是如果是一个在国内或者说是学艺术的，或者说是零起步想要去接触艺术的欧洲艺术啊什么的，你就在这博物馆里待三天，你出来你就是大师了。 哦，这是不得不去不可不去之地。好，大家关注一下维也纳的艺术史博物馆。那下面这段时间咱们看一段小视频啊，跟着这个小视频的步伐，我们再次了解一下维也纳的博物馆区以及特色博物馆。其中呢有一些英文的部分，一会儿稍后可以在就是我们放视频的间歇呢，沈宁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下面时间一起看看。 Most people know that Vienna is home to a lot of different museums, but what people may not think about are the really special artifacts that are actually housed in these museums. Right now,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only still existing feather headdress from the Mesoamerican. 这个刚才介绍的是这个中美洲时代的一些头饰哈。 Here's our top picks of singular museum treasures that call Vienna their home. 所以这段视频要看看维也纳博物馆当中的特别藏品。 对，它有一些自己的珍品在里面，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因为它不仅涉及这个欧洲的，然后它是一个全世界的。 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莫克特马祖二世。哇，这个羽毛，当年这个头饰现在依然这个颜色这么好。 对，它都是当时的一些都是珍品在这边。刚才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刚才那个前面提到那个小野兔，就这个、 就这个小野兔， 小野兔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就是这个丢勒他的作品。 嗯，这是席勒的。其实那个丢勒是应该是德奥特别有名的一位画家，那我记得德国老的德国马克上面画的女人半身像应该是丢勒的作品。 对，这边这就是 艺术史博物馆， 巴别塔，这是我们提到那个艺术史博物馆里面的这个最有名的镇叫什么， 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 那个维也纳的公交车站我就看过这一幅。 哦，就每次来这儿打卡的人是最多的吧， 就非常多。这个 美景宫博物馆现在看到的位置， 对，我们讲就是这 克里姆特 的这个金色就是吻这个啊。然后这今年的是我们这个克里姆特年，实际上今年是维也纳的这个克里姆特年。然后我们讲就是博物馆其实参观啊，有的时候就是挺难的，就是因为你看见哎呀熟悉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着， 美术书上曾经画过。 对对对，所以他这边现在都提供的是这种带中文讲解的，就是根据这个你走那个画前，然后他就告诉你这个作品。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每一幅都听这个，我觉得一天的时间都不太够用，因为馆藏实在太丰富了。 哎，我刚才看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会发现吧，有人讲解的情况下，好像历史就跃然纸上在你面前了。所以对于现在有这个中文导览这件事来说，真是对游客是个好消息。 对，因为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那个我们讲就是现在那个国人的旅游者吧，他是比较深入的，然后他也是就是希望去花这个时间去了解的，就是不是说好我就在这住一下然后看一下拍一下照片就走的，他是想要去了解嘛。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情况呢看到了这种趋势，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必须的了，就是大家必须要提供这种中文的。 嗯，刚刚提到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它是有这个百年历史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馆哈，建立于是1891年。这座辉煌豪华的建筑物就是在毗邻皇宫，收藏了大量的皇室艺术珍品。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啊，女生游客特别喜欢看皇宫里的这个藏品， 珠宝啊，衣服、啊、 珠宝、衣服、头饰。然后像我妈有一次我带她去欧洲的博物馆玩的时候，我妈和我小姨两个人窃窃私语，因为他们俩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逛博物馆的人，但是当经过这个博物馆里面叫什么起居室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他们俩就说哇，你看他们这个画里面画的这个皮鞋现在看都不过时，再看这个裙子哦，就像我妈这种老太太都特别感兴趣。所以其实博物馆是一个了解这座城市历史最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它还很生动，它是留下一些活生生的藏品让我们感知过去，是一个穿越的好机会。 是对，因为刚才这个博物馆本身不只有一些就是艺术作品了，还有一些就是展示皇家当时生活呀，这些近距离的这些接触皇家生活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所以去参观博物馆，这个了解新公主啊，了解哎呀以前就像刚才苗山说的是，人家皇室都是怎么过的呢？我们是不是虽然说我们无法穿越，但是我们也得感受一下。 对， 而且他就是刚才提到，它不只是说一些非常老化的，或者说是说它有很多现代的元素。 沉浸式体验嘛，哈。如果您今天呢说现在去维也纳可能来不及，现在订机票还是来得及。但是今天晚上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的视频，您就可以有沉浸式的维也纳城市体验了。好，走，咱们从这个博物馆区出来哈，感受一下文化的那一面，就要谈谈音乐。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就是沈凌给我们提到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如果您并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音乐爱好者，可以选择站票去这个国家歌剧院去现场感受一场演出。但是维也纳的音乐简直就是不得不提，维也纳爱乐又是这么著名的乐团，所以从音乐的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城市。 这个音乐，这个，哎呀，这一下子脑子里就太多东西了啊！就是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是说，你去维也纳之后，你有一个期待，我要去真的是听一场音乐会，然后我是比如说我去莫扎特故居，我去走访一下，然后我脑子里有一些音乐大师，然后我想要去了解，可能有一部分这个旅游者是这种心思，还有一个就是，哎呀，我就知道维也纳是音乐之都，我现在就是遇见什么，我就得去体验什么，我觉得针对这两种的，就是期待。代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推荐，然后呢前一种呢我们讲就是说你心里有已经有期待了，然后呢比如说像维也纳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莫扎特故居，然后这个莫扎特故居当中呢也有你可以看到莫扎特前期有一些他的手稿啊，有一些他当时的音乐作品啊，还有一些他的特展，这些都可以看到的，就是你去访音乐人可能是维也纳音乐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不只是去听一个音乐会，然后呢这是一个推荐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说我就是为了去听一场音乐会，我觉得你就是为了去听一场音乐会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去维也纳的时候你都会去住酒店，然后呢在维也纳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呢，就是哎，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反正我就得听，你就去问酒店的这个前台，然后他就会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张今天或者后三天的一个音乐会演出的表， 你有演出信息， 演出信息都会有的，他都会推荐你，我就我这个酒店周围最近的你可以听到音乐会的点，然后呢或者是说更有名的一些，比如像美泉宫夏日音乐会啊，国家歌剧院呀，人民剧院呀，这些都有，他会告诉你，然后呢这个点就是特别方便，就是你到了我今天就要听，然后呢或者是说哎，我计划今天住一下，我明天想去听，我想看看哪些演出，然后你都可以去通过询问酒店前台的这种方式然后去咨询。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订到了一些稍微可能说是价格比较高的这种四星级五星酒店，它是提供订票服务的 哦，还帮您打电话 去订这个票，所以这点可能是维也纳这个你去欣赏音乐呀了解音乐的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因为我们也知道大家现在就是工作也比较忙，你说再去弄一个旅行计划其实就挺累的一个， 做攻略的时间都省了。 对 啊，提到音乐，咱们重点推荐一下，大家如果能够碰巧遇到维也纳爱乐乐团如果演出的话不可错过啊。 对，那 是 一定要 去乐团。另外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也是享誉全球的，如果有他们的演出也是最好能够路过一下。然后呢目的地就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刚才我们提到了，另外还有音乐协会大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金色大厅，人家的正经官方名字叫音乐协会大厅。另外人民剧院还可以看一些剧目，这个地方就不光有歌剧了，包括舞台剧，这里应该会有演出，所以演出丰富多彩。如果您没做计划的话没关系，像沈林推荐的那样，咱们到这个酒店询问一下。 好吧，咱们这个城市的总体来说已经很生动在我们面前了。下面呢，咱们就是听听曼宁吧。曼宁给我们看了好多他的照片，我们就随着你的照片，咱们聊聊你的这个旅游计划。我其实看了看你的这个照片里面，就各个方面都有。我相信看到图片的时候，你应该换回你当时在这个城市的 记 忆。记 忆特别的清晰。 那咱就看图说话了，你觉得怎么样？ 行，没问题。 好，咱们就从第一张图片开始。这个应该是博物馆里面 啊，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今天说到茜茜公主，这是旅途中一个意外的发现。它这个是一个小型的私人博物馆，但是它常年有一个特展是关于马桶的收藏。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马桶是茜茜公主和她的老公 Franz。他们两个人用过的马桶， 这是男生和女生的差别是吗？ 所以我当时特意拍了左边的这个，就是花花溜溜的，就是茜茜公主用过的 花溜溜 就是美， 对，繁复嘛，我们刚才说，就是右边的这个是她老公这个皇帝用过的这个马桶，然后 约瑟夫的还是带盖儿的是吧？ 对对对 哎呀，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然后第二张图片，这应该是一个维也纳 Kunst 是艺术吗？ 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维也纳的候车，就等公交车的这个候车的地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的那种审美跟我们这边的公交车站是截然不同的。 人家公交车站都设计的这么有艺术感，然后这个就是公交车来了啊。Hauptbahnhof， 我这个德语可以。 我学完了仅剩的这几句，终于用上了一次。这是开往火车站，中央火车站的一个，这是有轨电车哈。 对，我到每一个城市都会去专门做一下当地的各种交通工具，就是尽量去尝试，尤其是在欧洲这种有轨电车。其实我们国家原来也是有的，我对这个有一个情节。但是我会觉得维也纳的这种公共交通特别的发达，像这个我拍它的原因，因为它是彩虹的这个纹饰，说明它这个城市不光是古老的，它同时也非常的包容， 也行，对，有新鲜的思想进来。然后看这个照片里面有个老爷爷，他有一个什么故事呢？背后 啊，这个就是我跟沈黎一块儿经历的一段时光，就是当时我们是去这个咖啡馆之旅嘛，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叫史佩尔咖啡馆，它应该是超过百年的这个历史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老爷爷是这个咖啡馆的主人，我们一直在盯着他看，因为他一直坐在窗口的一个位置打着领结，一直在看报纸。就非常的那种老绅士的感觉。后来我们在想，他应该是一个跟这个咖啡馆有一定缘分的人，然后我们去问导游吧，还是当时 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向导，我们去找了一个向导，然后就是说去问他那个就是情况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老爷爷是这个餐馆的这个所有者，那他们是一个家族式的。 而且当时有两个小细节，就是我记得当时地上有一滩水，这个老爷爷他自己去拿那个扫帚去打扫，他没有让他的员工，因为他毕竟他是老板，但是他都是自己去做。而且当时我们把他叫过来采访他，就是相当于是聊天吧，跟他聊天，有一个人的咖啡洒了一点，洒在桌子上，这个老爷爷马上就起身转身去了。我当时问沈凌，我说诶，他去干嘛了？沈凌说他肯定是去拿抹布来给咱们擦桌子了。结果果然是，就是他的那种 意识， 对，他是非常专业做咖啡馆，而且他们这个咖啡馆，你坐在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百年之前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复原啊，他还有很古老的那种报纸夹，现在我们已经不太看报纸了，但是他们还保留这种传统。 首先他就是渗透出他的服务意识强，另外就是你能看出他真的爱这个地方。 对，这个苗山说的特别对，因为我这边后来曼宁可能忘了一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在我就是在这个咖啡馆的时候就有一点感动了，甚至是他这个东西，他老爷爷对待这个咖啡馆嘛，他是有种家的感觉，他说我是主人，相当于是说呢，比如说我们去朋友家或者长辈家去吃饭，哎呀不小心汤洒了，他说哎你别动你别动，我赶紧给你擦了，就是这种感觉的。然后呢这样是一点，而且他就是我们跟他聊的时候就想是说，他也给我非常热情的给我们介绍，然后呢他这个是一个家族的，可能也应该有一个200多年的这么一个历史，他就跟我们讲说，哎呀你看你们现在当时做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哪一个作家，他就在这儿看了一本小说。哇，哎呀， 当时我们就也是 震撼， 有点震撼，有点那种，哎呀，可能我们是不是特别，哎呀，就是那种。然后呢，老爷爷后来就给我们说，就招呼我们一起去合影。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合影呢也没有什么。那老爷爷跟我们说呢，说你看啊，我们这个家具为什么百年不换的缘故，就是说你有一天你结婚了，或者你老了，我们也希望你带着你的儿女再坐在这个沙发上，我们再照一张照片。 哎呀， 对你来说的是这种情节的这个传承。所以他就说，我们就一定不要换家具，我们把它旧了破了我们也不要换，我们希望你和这个咖啡馆有一个你一生的这么一个记忆。 这岁月在流逝，但是这里永久不变，就是那感觉，哇，真的听着好暖心呢。突然觉得老爷爷这张图片是如此的生动。好，我们告别老爷爷，下面这个是什么图片？那这个是个、 这个其实是离维也纳非常近的，叫新城堡修道院。对吧，它是其实本身它是一个修道院，现在仍然是一个修道院，但同时也是一个博物馆，这里面有很多皇宫里面都没有的宝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但是我要说的是另外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在看完了一些宝物之后进行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就是在400多年历史的一个修道院酒窖里面进行了一场品酒会。 是这个吗？ 对，出来之后天都黑了。 昏天黑地。 我特别记得当时的情景，这个是当时我们到这个酒窖里面，这个酒窖是地下4层。而且你可以看到非常保存非常完好的4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拱形的这种酒窖的设置。 就是掺着喝来着吧。不同口味不同瓶儿掺着尝了尝、 好像还真没有，它是非常正规的一套，整个一套不同的品酒体验，但是这个酒都是在这个修道院里面酿造的 啊、那就古法炮制。 对，因为在欧洲就是有这个传统嘛，修道士来酿酒。 对， 无论啤酒葡萄酒都是修道士酿 的，修道士来那个酿的。而且我们刚才看到那张图片，其实它更特殊一点呢，它是我们提到刚才维也纳它是一个多瑙河嘛，它这个修道院呢藏酒这地方其实在多瑙河之下，它这个东西、 河底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地窖，它其实那个墙外面就是水了。就是河水，所以它有它一个我们讲就是一个自己的技术嘛，就是 这个建筑工艺很棒，因为那个水的压力多大呀。 对的， 这很赞。有没有有点担心？ 喝多了就不担心。 好，下面这张图片我们看，哎呦，还有蜡烛、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这个品酒的盛况。 这是这么还真是昏暗啊。 对，因为当时这光线实在太暗了，所以除了这个我也拍不到任何大家的这个品完酒之后特别嗨的面目表情。只有这个留一个纪念。 因为这张树图真的是 这个， 哎呀，真是太美了。 这是离维也纳也不太远的一个小镇，其实我是在去年6月的时候，和我们同事一起进行了一个奥地利全境的一个小镇之旅，在这个旅程之中，就是发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非常美的地方。我觉得如果大家要以后玩完了这个维也纳之后要深度游，可以按照这个路线再去走一遍。 咱们可以走走维也纳及周边。 对。 刚才这张图片简直就是风吹麦浪，是不是那个感觉？然后下面这张图片，这个又是哪里呢？ 这个也很特别，这个是建在山下的一座剧院。因为如果你到那个小镇去的话，你不太可能会相信在这样小的一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村子的一个概念， 小村庄 有 还有个大剧院。 对，而且它是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就是它把远处的山景借景来，它的这个剧院的外观是模拟了那个雪山的样貌来建，同时冬天落雪的时候和夏天没有雪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 哎呦，景色还会变化。 对，而且当时我们进行了一个幕后之旅，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剧院，不光它的建筑非常的可圈可点，同时它的这个技术，就像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谈到这个高科技的设备啊，也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剧院里面可以进行特别高标准的这种演出。 我刚才看到这个照片里应该都是调音台的部分，是不是？ 这个是在这个 后台 观众席的顶上。 对，无论是调灯啊，是吧，灯光啊，还有调音啊，应该是设备间。 而且我们还看了他的那个服装和道具间，也是特别的叹为观止。 剧院的道具间特别好看，是吧？服化道的剧院。哎，下面这个我在看曼宁你在做手工啊。 啊，这个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产陶瓷的地方，然后它有一个体验是你参观了那个陶瓷工厂之后，你可以看到他们怎么样一点一点，这个是在全奥地利最著名的一个陶瓷品牌，它就出自于这个工厂，就像查理的巧克力工厂一样，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流程如何手工制作，然后你可以到它的咖啡馆里进行一个自己的创作。 哦，还有个体验课。 对，他会把你做的这个马克杯快递到你家。 哦，快递。 对对对， 因为还要烧一下之后， 对 吧？ 对 对， 是这样。 哦，真棒，这是一个难得的体验。 那您提到的就是这种体验啊，其实我们说在那个维也纳周边也有很多，然后我记得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有一个巧克力工厂在那个维也纳周边，然后我们就说行车可能就几公里吧，六公里到了，然后你可以定制自己的巧克力，就是自己去做。 哦， 然后呢他呢特别，他提供一种服务是什么，就是你还没去的时候他先把一个单子发给你，就是按照你的口味，他就写比如说你偏甜，你喜欢比如榛子香草，然后你这个单子在国内填好了，填好了之后呢你到了那块你就发给他，发给他之后他就把那些东西都给你准备好，然后再制一个你自己最喜欢口味的巧克力，然后包括那个包装上也有你自己喜欢图案，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巧克力自己带回国， 完全定制， 完全定制，在国内先填好你的口味单，然后到那儿你就这些辅料给你准备好，教你怎么调制巧克力，然后你做完把它带回国。 哦，就材料人家给你备齐，到那儿您就动手就行了。 对， 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手工巧克力制品。哎，哎呦，我刚才看这个又是哪里呢？这是个山顶儿，是不是？ 啊，这个是叫那个 记忆断片了。 因为奥地利的这种山，美丽的山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一点是，当你走进它的时候，你感觉是一堵墙，一堵雪山的墙在你面前。 因为它的颜色是灰灰的哈。 不不不，因为它离你特别近，是一个就是几乎垂直的一个山体。 哦，角度问题。 对，然后当你坐这个缆车上去之后，我们知道奥地利的缆车是非常发达的。 对，全世界的 几乎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有不同的这种缆车体验。 全世界好多滑雪场都是用的奥地利的缆车系统。 对。对，几分钟吧，几分钟的时间到这个山顶上之后，跟下面山脚下的温度完全不同。 哦， 因为我们在下面是穿着那个短袖 T 恤，还热得不行。 嗯， 下面都是这个绿草如茵的这种像那个童话山谷这样的景致，但是你几分钟之后就跟坐电梯一样，然后到了一片冰雪皑皑的这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这种场景里，冻得不行。 因为山上海拔很高。 而且山上在当时我们是六月份去的，居然还能滑雪。 哦，积雪。哎，他们的雪季真的一直要到五月底左右都可以滑雪的。哎呀，你看看刚才这张图片，还是哎，这个是门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是在这它有一个特别的旅行，叫做浪漫之路。然后呢，同时这个地方又推出了一个叫 Time for Two， 就是它倡导如果你是情侣来是最合适不过， 二人时光。 对，如果你是家庭的话，那么建议你把孩子留在某处去体验两个人的这种时光。所以这个门是叫真爱之门。他们有一个寓意，当地有一种特产，就是矿产特产，就是石榴石，红色的这种石榴石。然后这个真爱之门的里面都是用这种石榴石来填充的。 哦，是吗？ 对，所以他们说，如果你和你的爱人穿过这扇门，那你们就一定能够天长地久。 石榴石的那个样子啊，包括颜色，其实有点像粉水晶。是吧？有点像， 就那种很浪漫， 对对 对， 爱心， 对， 粉嘟嘟 的。 女孩是很喜欢那个颜色，甚至有的人都分不清粉水晶和石榴石的区别。 而且它还有一个体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开采，然后你采下来这个归你所有。 哎，免费开采吗？ 应该是会付一个门票，就是去，也是类似于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我怎么想到就很多游客聚集地的那种赌石，挖一块石头，我们给抛开看一看。那我们其实知道奥地利是盛产一些 漂亮美丽的水晶和矿石的，著名的矿石产地。 著名的矿石产地，对，我们讲就是现代的大家提到的那个可能比较有名的，我们就是那个牌 施华洛世奇。 对，施华洛世奇，但我们讲施华洛世奇，它是也是那个瓦腾斯小镇嘛，瓦腾斯小镇早先也是一个造矿小镇，在那个因斯布鲁克旁边嘛，所以它就是有这种丰富的物产，所以后来呢才有这种这么漂亮的设计，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所以其实在奥地利当地买一些这个矿石特产包括的水晶手链的价格比别的地方其实真的便宜不少。 对的对的。 嗯，哎呀，下一张图片就更美了。你这哪儿像、 是 你说你这几张图片哪儿像是一个季节去的是不是？ 对，这个就是奥地利的奇妙之处、因为你可以完全在一天之中体验四季的变化。这个也是这是考纳山谷，这个是我们下山的时候拍的照片，因为当时阳光很好，在山上也是一样的，还可以去冰洞里面去感受一下这个冬天的每天要带的衣服都是从里到外都是一层一层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知道 把你放到零下的这个温度里面去了、 下边这就是零下的温度了。 对， 这就是雪山边，这张图片应该跟刚才那张图片 是 差不多。 对， 坐缆车上去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说的六月份还能滑雪，我身后的就是还在运营中的雪场。 你看后面有这个雪场、 对， 你看你这衣服真是变换了一会儿就是 在同一天。 对，同一天完全温度都不一样，冲锋衣也有、短袖也有。 对，这就可以看到山下一片绿荫，但山上就全是被白雪覆盖。 这有一个穿着 Dinda 的一个奥地利大姐、大姨儿。 对，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传统服饰。当时我们是在也是在一个修道院博物馆的这个花园里面，我发现奥地利人都有非常丰富的这种草本知识，就是他们对于自然的这种了解和掌握。也许你随便问一个普通人，他们都能给你讲路边的这种野花野草的药用价值。在很多地方也都有这种叫草本之旅。他们会带着你去徒步，一边徒步一边给你讲。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自然嘛，它是离维也纳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叫新西尔湖。 看到这儿呢，曼宁的旅程相当丰富，咱们稍事休息，玩转市集接着和您聊维也纳。我是苗山，稍后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呢，我们随着西西公主的脚步，一起探寻美丽的城市维也纳。再次请出今天我们节目的两位做客来宾，首先这位来自奥地利国家旅游局沈林，欢迎。 大家好。 欢迎沈林，另外这位是旅游达人郝曼宁，欢迎曼宁。 大家好。 刚才我们跟着曼宁的脚步感受了一下他的奥地利回忆，尤其是对维也纳这座城市的回忆。反正你会发现这个温度差特别大，然后景色差也特别大，好像就是你去这一个城市，虽然它的国土面积没有那么大，但是这座城市给你的感觉是这样的丰富多彩哈，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因为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标建筑。总之呢，这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城市。但说了这么多城市风光，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还是关注在这个饭点说一说吃的话题，所以咱们来聊点放松休闲的。刚才说了一丢点啊，这个维也纳就是这个咖啡馆文化是特别要值得一提的。 对，这个咖啡馆文化，甚至我们曾经做过这个咖啡馆之旅，就是你完全可以把咖啡作为一个主题，然后到维也纳去完全开展一个咖啡之旅。然后呢咖啡馆呢真的是维也纳这个咖啡呢其实有一些它自己特别的地方，从点咖啡就开始。因为呢它的每一种咖啡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我们讲就是正常的我们咖啡浓一些，然后加一点点奶，那它的名字就 Melange， 它就专门有它有自己的这种名字。然后呢经常所以大家就会说，哎，你用那个意式的点法在 卡布奇诺 人家没有，但是他还会给你拿一个单子，然后详细的跟你去问你，然后哪一种咖啡是你想要的，然后他是点咖啡的时候也是有点门道，所以大家得做好准备。 好，那关于 咖啡当时沈林帮我点的。 在维也纳怎么点咖啡，又是有哪些美食推荐，咱们来看一段视频，看看这个当地该怎么选一杯好咖啡。其中视频过程当中也有英文的部分，到时候沈林给我们介绍一下。 Vienna is world renowned for its stunning and historical coffee houses, and I'm sitting right now in Cafe Jelinek, which could almost be considered a landmark. So, on that note, here's our pick of the most beautiful and traditional coffee houses in the city. 好，这里是一个传统的咖啡馆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里的咖啡推荐。 Everything that lovers of Viennese coffee tradition need. Sit down on one of Cafe Jelinek's velvet sofas, enjoy coffee. 它这个现在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就是你就是比较有特色的，比如像这刚才过去那个咖啡馆呢，它就是有很多曾经的艺术名人，或者说是艺术名人经常去的。哎，刚刚这个咖啡馆， 这 个、 就是老爷爷， 就我们刚才老爷爷那家族的家族咖啡馆啊，是贝尔。 这个画作里面的老爷应该是你们见到老爷爷他的曾祖父， 老爷爷的老爷爷 是吧？ 啊， 这 个就 是当时那个报纸，就是他保存了当时的一些阅读习惯。 哇。 而且他会记得哪个客人喜欢看哪一份 报 纸。 对， 哎，我特别喜欢这种特别满当的这种咖啡馆。 对，然后这个咖啡馆呢，就下边这个呢，就是它展示这个咖啡文化。就我们讲，在维也纳以前古典的时候，咖啡馆是不止喝咖啡的，它还有跳舞，有舞会。 哦，咖啡馆还能跳舞？ 它是有舞会的，它是有这种元素在里面的。 这应该也是一个社交场所。 它是一个社交场所啊，就像以前的那种华尔兹啊什么的，就是在都是在咖啡馆进行的。 Schwarzenberg， 你德语可以？ 不是， 德语小能手， 我就剩下这两三句了。这个是中央咖啡馆是吗？ 啊，对，这个是中央咖啡馆。这个中央咖啡馆就是我们讲就是地标式的咖啡馆，非常的大。 这个刚才是什么？哇，这加了这么多的奶。 对，刚才看到这个，哎，就是加冰激凌加奶，有各种非常细的。然后我们还看到刚刚那张图里，你看大家有一个喝咖啡最不一样的地方，它都加水，它都会给你附赠一杯水。 嗯，哎，正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喝水的原因。其实我理解它咖啡因浓度可能比较高， 对， 像这种超浓缩 espresso 什么的，在意大利经常让给你配一杯水，你别喝晕过去， 别不要喝晕过去。所以在奥地利的时候，它就等于说是每点一杯咖啡，它都会就是相当于是给你一杯水。 嗯，所以它咖啡因含量相对比较高，或者说就比较纯，是不是？ 它会比较纯，然后也比较高。然后所以刚才看到的那些视频里，就是有介绍了一些，比如像我们看老爷爷那个咖啡 Spear 那个咖啡馆，然后还有就中心咖啡馆，然后呢比如说还有传统的这些甜品店，然后它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咖啡，比如咖啡怎么样，就是叫萨赫酒店底下有一个非常 萨赫蛋糕， 萨赫蛋糕，对，萨赫蛋糕， 哎呦，那个可好吃了， 对，那个特别好，简直就是慕名，大家都是来吃那个慕名。而且它的那个其实是属于市中心的位置嘛，然后它有那个外带，你也可以在酒店里面吃。然后这个还有那个 demo 也是那个萨赫的，也可以在那边吃萨赫的蛋糕。 哇，我给大家讲讲萨哈蛋糕的历史啊，这个我熟读熟背过。这个萨哈是一个人名，其实的发明萨哈蛋糕做法的一位厨师，当时是这样的，约瑟夫当时是为了讨喜茜茜公主，让他们这个皇宫里面的甜品厨师长给他创造了很多不同的，比如说甜点，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像萨尔茨堡的那个巧克力啊， 对， 还有包括这个萨哈蛋糕，还有那个就是带奶泡的那个宣乎的那个东西，那个叫什么来了？ 哦，那个是那个萨尔茨堡的一个叫就是里边有一些奶泡，然后外头有一些，那是萨尔茨堡的，也是一个萨尔茨堡的特产。 总之很多甜点都是约瑟夫当时在皇宫里让这个厨师长为了西公主做的，然后其中萨哈蛋糕其中是最有名，它是一个巧克力蛋糕，然后浓浓的巧克力酱一层一层的，其中还有一些碎碎的小果仁粒在其中，但不是很明显。然后呢，萨哈后来呢自己呢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品牌，自己在维也纳有一个酒店，也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超过百年的这座萨哈酒店，就是当时这位厨师长单干之后开的酒店。其中的萨哈蛋糕当然就是人自己的发明创造了，所以去萨哈酒店尝萨哈蛋糕是最怎么说根上最正宗的， 最正宗的就是去那里去品尝。然后我们讲其实这萨哈蛋糕哎呀，就是美女都爱吃甜食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也推荐大家去了维也纳一定不要怕这个蛋糕甜。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蛋糕其实配着咖啡的， 对， 它这个是一边吃这个蛋糕，然后而且它这个蛋糕啊，你得很慢很慢才能把它吃完，它是挺大的一块。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咖啡怎么点吧，因为你看传统在咖啡馆什么拿铁啊、卡布奇诺、摩卡在那儿都没了。你看像刚才那曼宁就说了，这个得沈林帮我点，所以在那儿就是说给我们简单推荐几小招吧，比如说我们外行到那儿该怎么点呢？ 其实就是说推荐我们就日常大家都能接受的那个咖啡的话，我们就点那个Melange。 Melange。 对，就点那个， 它就是一个牛奶咖啡嘛。 牛奶咖啡，我们就点这些的。然后呢，其他的我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比如 Melange 加点这个 Vanilla， 加点什么香草啊，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调味的东西。但是就是大家日常的时候，我就想到维也纳品一杯咖啡，我就建议推荐大家去点这个 Melange。 大家在维也纳一定不要错过，在这个咖啡厅里面点一块你看上去心仪的蛋糕。如果你选不好，实在都很美，那你就选萨哈，应该不会选错的。 对， 一 定要去选那个萨赫。然后这个萨赫还有一个，他其实还后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茜茜公主给他定制这甜品以后呢，后来呢萨赫这个东西就非常的火了，什么皇家御用的那种蛋糕了。然后呢，所以这个咖啡还有一个叫咖啡 demo， 有一家咖啡店。 哦、 然后呢，他呢就等于说是两个，他去模仿了他这个偷了他的配方。我们就后来就是有一点杜撰的意思，就是他去偷了这个配方，专门自己又开了一家甜品店，然后叫咖啡 demo。所以就这两家呢，其实就是说 同一配方的竞争关系， 就是谁也不知道这个 哪个是 你自己亲自去品尝。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张图片就是茜茜公主的这个画像，就可以让我们回到你看看她的床边这么多精美的餐具，就知道她是一个吃货。哎呀，关于咖啡馆的这个推荐，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了传统的咖啡馆，现在我们来看看维也纳现代的咖啡馆又是怎样的。 Everyone is well aware of the traditional Viennese coffee house culture, but like all good things, sometimes things need to change. And right now, I'm in Cafe Mick checking out the newest offerings on this age-old tradition. Here's our picks for the most up-and-coming and modern coffee houses in the city. 现代咖啡馆又是什么个概念呢？ 它现代咖啡馆呢，首先就是从这个造型上，从这个建筑里，因为我们讲传统咖啡馆一般都是那些跟那个建筑物啊，比如说宫殿呀，或者说是老房子里面的。现代咖啡馆它一般都是开在比如像大学区啊，或者说是那些大型的商业区啊旁边的。它的现在的地方呢，首先它就是建筑，比如说像一些落地玻璃啊，还有一些比较就是传统明亮调色为主。然后呢，还有就是它这个咖啡馆里以前的一些传统的制咖啡的用具，它都会把它现代化。从色彩上来讲，比如说有一些很多很多色彩去选， 有科技含量 的这么一个咖啡店。然后还有就是它会搭配一些简餐。 哇塞，好饿。 还有它这个现代咖啡馆，就是它专门可能有一间咖啡，它不光是某一种咖啡，它可能专门就是做烘焙的，或者说专门就是做那个某一种咖啡的，专门做主题性质的也是非常 好。所以说传统咖啡馆如果你迷的是那个调调，现代咖啡馆就是可以真的品现代化科技下的咖啡了。 对， 而且也可以适应不同的心情吧，比如说我今天比较怀旧，然后我想去比较复古一点的咖啡馆，但是今天我想年轻明快一点，就可以去这种比较现代的。 我觉得如果你想写 PPT 就去现代的，如果想谈恋爱就去传统的。 苗山说的特别对，他这个就是现代咖啡馆还有一个结合，他就会跟一些现代的工作场所是相结合的、比如说他有时候二楼就是那种小书会，或者说是图书馆，或者是书屋，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讲现在欧洲比较流行的就是这种公共办公区、co-worker space， 它就可能是上面都是工作间、然后下面是咖啡馆。 哇，所以这个整个咖啡馆都是这么有文化的一个地方，相信就是这应该是传统啊，包括年轻人他们可以一起在这个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对的， 哎呀，咖啡馆应该就是一个特别地标性的，一定不能错过的文化聚集地了。哎呀，还有一些视频我想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下面都反而跟吃有关嘛，这个点儿了咱们就互相伤害一下。 好饿呀。 互相伤害一下，咱们下面看看葡萄酒和屋顶酒吧。因为提到了奥地利呢，就不得不提到葡萄酒也是非常出名的，像刚才曼宁提到在这个酒窖里面的体验，喝的 出来之后都真的有点 分不清白天黑夜。咱们首先感受一下维也纳的葡萄酒馆。 Portica actually means this year's wine, but over time it's also come to become the name of the tavern where local winemakers come and serve their freshest wines. And with that, here's our pick of some of the best. 在这个葡萄酒这边，就是在那个评选宜居城市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就是说维也纳的葡萄酒商平均每年生产240万升的葡萄酒。 哎呦， 就是这个数字已经，就是大家一下就明白哦。这个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 讲究生活， 怎么还有吃啊？ 就是这个比脸还大的炸猪排。 哎，请问这个你们喝葡萄酒还要配着这么多好吃的硬货？哎，其实提到这个炸猪排也是奥地利的名菜啊，一道主菜，大家应该也好好尝一尝，配上葡萄酒。 对，它需要这个炸猪排啊，其实有一个还是跟那个金色大厅一样，有一个大家就是口传上的一个误区，其实炸猪排里边是牛肉， 是 小牛肉， 是小牛肉， 所以其实还是非常健康的。它其实是小牛肉，它叫炸猪排，但其实里面是牛肉， 太奇怪了。 这个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知道。 对，它这个是一个，是就想到刚才讲的那个翻译的问题嘛。 其实就是最正宗的这个，它叫 schnitzel 是吧？ 对，叫 schnitzel， 它应该是牛肉做的才是对的。 对， 你说这个点儿，咱们放点视频给大家，咱们自己和大家一起都感觉很饿。哎，我们其实要想到啊，不太懂葡萄酒的朋友会说，这个全世界的葡萄酒产区是老世纪的就那么几个地方。其实我们要提到，有很多葡萄酒产区由于它的产量是有限的，它不想就是供给全球，它可能就本地人喜欢到就已经把这个总量就消耗掉了，所以以至于它未必会打海外的市场。但并不代表只是那几个产区的葡萄酒更就是最好，其实哪里都有适合当地的这些葡萄酒。 对，而且就是整体来讲，它这个产就是什么样的酒，它是跟那个产地是非常有关系。它这个气候啊，比如像那个维也纳，就是离维也纳最近的产区，就是博格兰州的那个葡萄酒，就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它是远离阿尔卑斯山路的一个平原，同时它有丰沛的这个阳光啊、水啊，所以它就是天然具备了去酿好酒的这种基因。 不要以为德奥就只有啤酒，还有非常好的葡萄酒。那我想知道，就是来到维也纳，如果想点一杯葡萄酒的话，你比较推荐的是白的还是红的？ 要点白葡萄酒， 白 葡萄酒是更加推荐的。然后有一种最有名的，就是或者说是怎么讲，就是大家认可都比较高的，有白葡萄酒。它是你喝它的时候，还有心去闻它的时候，有点淡淡的苹果香。它是一个非常跟其他地方白葡萄酒不一样的。我们去那个品酒的时候，然后那个品酒师就问我们说：“哎，你们先闻一下，你们第一个闻到的这个酒 是什么味道 ？”你就会其实它是有一种 哦，果香气很重的。那女孩子应该是很喜欢的水果香气。哎呀， 而且博根兰有非常好的甜酒，甜白， 甜白。 当时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一开始他们拿出了一瓶已经非常好的甜酒了，给我们做饭后配这个甜点来喝。但是因为当时聊得比较开心，那个酒店的老板说：“你去拿那个最好的，它是黄金色的、金黄色的这种。” 对， 是非常珍贵。 你知道有的时候喝甜酒连配菜都不用了，因为它的口感就是 口感就比较浓郁， 对，很丰富了，所以就 干喝都特别好喝。 对，女孩会特别喜欢那个甜酒。 我们再来看看维也纳的屋顶酒吧。这也是维也纳吗？ 对，这个是维也纳的一个酒店吧。它有的时候它这个屋顶的酒吧是那个坐落在很多的酒店的最高层，然后它可以就是说在屋顶酒吧的时候俯瞰全城。 嗯。 Marine biology and a nice drink. House des Mers i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for the curious that also fancy a stunning view. 哦，其实咖啡馆也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你可以像刚才有水族馆的一样看看海生物，或者上去屋顶感受一下全城的景色。 对，它有维也纳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屋顶酒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比较休闲，就是说休闲的， 注重休闲生活， 比较注重休闲的，就是它提供各种可能性，然后让你去一边品酒，一边吃点东西，一边去看这个城市，一个慢节奏。 嗯，所以它才会评为最宜居城市。 对，它有太多面了， 太多面，它就不光是说啊、哦，我们有一个景点或者怎样，它就是你在这边你停下来，然后你想听音乐就听，然后想喝点酒就喝点酒，然后呢想看看景色就看看景色，它是这样一个。 你听点多么的随意，想看个演出就看个演出，想喝点酒就喝点酒， 就这么任性， 不用去找。然后经常是你晚上的时候，我们讲它是晚上9-10点钟的时候，你坐那个公共交通上面都是一些人穿着华服或者随便的，或者 生活才刚刚开始， 他就去看歌剧，那有的人就可能拿着一杯葡萄酒，他就上车了，就这样，大家 这么随意的。 嗯， 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座古老的城市呢，它是沉甸甸的、深厚的，但是你会发现维也纳这座城市不光有深厚的那一面，它有轻松活泼、有朝气的那一面，还有艺术的那一面，所以一个多面的城市是多么有吸引力，就像我们见到一个多面的女子一样，是吧？非常有魅力。哎呀，其实我们今天是追随着西西公主的脚步，所以下面最后我们还是要看看西西公主的样。我们其实 已经把西西公主忘了， 对，已经 忘了，美食当中没有办法拔出来。 嗯， 对，其实我们最后想给大家看的这几张西西公主的画像呢，分别呢，如果大家有一颗西西公主的情节，推荐大家走到这个维也纳的时候不可错过的几个地方。首先大家推荐的就是西西公主的夏宫美泉宫，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美泉宫呢是皇家的昔日夏宫，欧洲最美丽的巴洛克宫殿之一。我们刚才要说的她的老公，西西公主的老公哈，弗兰茨约瑟夫皇帝1830年出生在美泉宫，他的妻子西西公主第一年后的婚后生活都是在这儿度过的，所以美泉宫呢对于西西公主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喜欢西西公主的朋友，美泉宫是不可错过。另外呢还有西西公主的博物馆是霍夫堡皇宫。霍夫堡皇宫呢这个坐落在哪里啊？沈明， 其实就是霍夫堡它专门有一个站地铁，就叫霍夫堡， 就直接坐地铁的话在那站下来 就是 这一站。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西西公主生活起居的一些东西老物件吧留下来。 对的，它有一些西西公主的物件，也有一些关于西西公主的作品。然后我们说在维也纳这个城市探寻西西公主呢有两个，一个是霍夫堡宫，还有一个是专门有一个西西公主博物馆，它自己就有一个西西公主博物馆。 哦，这个博物馆就在这个皇宫里面吗？还是不远处啊？ 不是，它是两个地方。 哦，这是两个地方。 霍夫堡宫是一个地方，然后西西公主博物馆是另外一个地方。 哦，所以呢，想揭秘西西公主的生活轶事，大家就别忘了到西西公主博物馆去看一看哈。 对的。 比如说你看啊，我们八卦的说有过度节食的问题。 西西公主就是她也矛盾呀，她就是想说我是一个美食爱好者，但是我也得保持这个身材， 苗条身材， 所以就是她这个有。这个西西公主果然就是美女啊。 哦，好像说是为了纪念西西公主逝世120周年，所以有一年是从9月10号到9月11号还会举办一些纪念活动，定期应该会有这种特别的纪念活动。 对的，他从今年因为是西西公主的一个120周年，所以他从下个月的9月10号在这个西西公主博物馆就开始了一些关于西西公主私人的一些仪式。 哦，现在订票来得及， 现在可以了，随时。他其实西西公主博物馆就在这个我们讲那个西班牙马术学校很有名，它的对面。 哦，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西西公主这个电影里面使用过的电影道具也在里面。 有的， 哇，这简直就是一个还原梦的地方啊！最后这张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票价，我记得咱们俩之前说是不是应该是这里的票价？ 对，是这个票价。 好，我们有一张图片啊，给大家分享，也可能有点小，但是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票价是，来你来介绍吧，德语的。 这个票价其实我们到时候就是给大家说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吧，就是到底是多贵。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成人的话呢，基本上是在一个30欧以内，就是我们讲是多少钱？200块钱，200块钱左右。如果你单买，那看到下面有一个价格呢，就是说如果你买了维也纳卡，那其实就基本上是就是无论你去哪个展馆，就相当于打了8折的这个样子。 哦，有折扣。 就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去推荐大家去买这个维也纳卡。 哦，而且上下面这个书了孤本，这个是一个团队的学生，对吧？ 对，就是这个 6到18岁 小朋友，就是一个青少年吧，青少年的这个 票青年票 啊，是6到18岁。哟， 这便宜不少呢。 对，便宜不少。还有这个上面这个15到25岁的这个学生票，这学生票基本上就相当于是又打了一个7折吧，相当于是这么一个。 哦，其实当地是鼓励年轻的朋友走进博物馆，是吧？了解这个城市，了解这个历史， 是非常鼓励的。 哎呀，所以呢，我们今天是踏着维也纳这个西西公主的足迹在了解这座城市。说每每有的时候在这个博物馆里看到西西公主的这个画像啊图片啊，在电影里面看到那场景的时候，都是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神秘的色彩。那今天我们也算是通过一个半小时揭秘了一下这座城市。然后呢，最后这点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贴士，两位分别给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一些，比如注意事项啊，像沈林，我觉得你可以从工具性的，从办签证开始给我们硬性。很多朋友说了，刚听说下月10号有这个纪念活动，现在订机票要去的话，有什么特别注意的，跟大家提个醒。 我觉得这边的那个贴士呢，有这么几个，反正都是小的，我觉得，但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为大家第一是节省时间，第二是节省这些这个精力性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提到那个维也纳卡，维也纳卡呢，就是呢你不必在国内买，然后呢你可以考虑好了，然后呢接受了这个推荐，觉得哎呀这个是非常合适，那你就出机场就把它买。买完之后呢，如果你又不用，你也可以不去打这个卡，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如果你停留2个晚上。是一个非常值得购买的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是说，如果你去订音乐会的票，我们呢都鼓励大家去酒店前台，然后去咨询，因为酒店前台呢，其实它是不收服务费的，就不是说我通过它我会有一个服务费，它其实都是相当于是这个城市就是，去鼓励大家去体验这个音乐，它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 是免费服务， 免费服务，就是你这个到场听多少钱，其实在跟它这块预定，它都是。多少钱？ 就是帮助你定一下。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讲就是维也纳作为宜居城市，它有很多的就是鼓励你呢，如果你不选择公共交通，你可以去骑行，它都是在整个城市都有便捷的骑行道。那么呢，你就可以就是免费的自行车，就是城市自行车，那你在这个骑行道上骑，然后去游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但是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啊。 对， 就咱在国内，比如说那个肆意骑行到那儿，咱们得守法，不然小心被扣了。 是这个意思。嗯。基本上就是这点吧。然后从那个就是天气季节推荐的角度呢，其实夏天呢，我们觉得最美的就是这个季节去，就8月份到10月份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嗯， 那如果大家要是考虑说是冬天去滑雪来讲的话，那就12月一直可以持续到6月， 这雪季比较长， 并且非常的长。 嗯，曼宁有没有特别的推荐和注意的提醒？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旅行者的角度来说，奥地利是一个非常适合去自由行的地方。首先它非常的多元丰富，另外呢，它的这个国土面积非常适合在短时间内有更多的这个体验。那么如果你想玩得更好一点，就不必去追随说我要去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应该按照你的兴趣，比如说我的兴趣在文化艺术，那么你可以在城市里面更多的去把时间放在博物馆呀、画廊啊，就是留这个时间在这方面。如果你是一个自然爱好者呢，那就可以去找一些非常美的小镇去有一些这个户外的体验，因为奥地利是一个非常适合就是户外天堂吧，可以说是从夏天到冬天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供你去选择。虽然说都是山，但是每一座山甚至每一条缆车路线都有不同的发现，因为你所看到的虽然你会觉得啊，这不都是阿尔卑斯吗，有什么区别呀，上去就是雪山，下面就是绿地啊，但是真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有些地方是又有山又有湖，同时它还有非常精心设计的，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浪漫之路啊 ，Time for Two 啊，这种就是精致的这种安排，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注重体验质量的一个国度。 这也是为什么它被评选为宜居城市，就是它非常注重这个生活质量。所以不妨就是你就像一个当地人去生活，当地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而不要像一个游客一样，那么你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体验。 嗯，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希望如果有一些朋友对维也纳这座城市同样是魂牵梦萦的话，不如提早开始计划，开启这趟发现之旅。因为一座城市呢，期待着你去发现、去探索，因为它有太多面了，这就是它有魅力的地方。也希望有机会大家到维也纳去感受这份平静，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们的沈凌和曼宁做客我们的节目，以后希望给我们带来奥地利其他城市的美好景观，还有美丽的就是美好的旅行回忆。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播出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下面即将播出的漫游嗨翻天，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喽。 今夜特别漫长，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缘分某种倔强，不舍相聚又不敢想， 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